各位，上次讲到在乡政府的卖地会上，尚全不同其他商家佬的睇法，同我仔讲自己想买入最大的那幅900亩土地。我仔好紧张咁就话啦，你睇所有人都话唔应该买，唔可以买入，人人都话而家嘅世界所有物业只可以卖出，要手揸现钱，边个买入边个当衰啊。你唔信啊，返去问阿妈妈啦。到咗夜晚，听见有男人笑声开头要商议买地嘅大事啊。接住又听见有富人认真讲啊， 咁嘅大事当然係由夫君你一人做主啦。 咁十几日之后，贺城东鸿大酒店度有人做东请客，宴席开，笑声酒气肉味阵阵来。只见药材商人老板尚全就起身先对张雷大保长敬酒，然之后依次分别对众宾客敬酒了。众位宾客就急急反敬， 我哋尊敬嘅请酒主人，祝尚全大老板大地主旗开得胜，饮饮饮。 高兴嘅尚老板啊，哈哈大笑之后，果然係饮饮饮干杯再干杯。酒过三巡，面红耳热嘅饮酒客，一班商家就不谋而合，纷纷向尚老板请教，急问内容系 先请教900亩大地主点样长期做落去啊，仲要再请教咁大幅土地点样用嚟发展呢， 又有人要继续请教阁下面对银行十几年日日嘅利息同本金点样有把握快速准时一一归还啊。大堆商界老板都要静耳听贵音，而家手执酒杯已经买入土地嘅尚全老板就笑笑口答： 各位各位，实不相瞒，呢种生意系险上加险嘅生意，咁样做法系险过剃头，皆因剃头咧随时容易见血，纯属赌博啊！本人只望地价上升嘅啫啊！ 哦，众商家听咗就明啦，简直系攞命开玩笑啦！地价上升，嘿，跑马射蚊须，十分渺茫啊！当今时势啊，点有得赌啊？点有得搏啊？我哋所有人都敢写包单，你阁下尚某人必定衰硬啊！不过真话就唔可以直说，此时此地点可以真讲呢？主已定，习惯聪明表达嘅座上宾客商家，经过互相打眼色，等于一致，表示英雄之见已经相同呢。人人心照，仲笑口大开，继续一口多用，饮酒食肉，讲好听说话，要见一种人就讲一种话，必要时对一个人讲十几种最好听嘅说话。有酒有肉嘅多兄弟，人人都眉飞色舞样，众口齐话：嘻嘻呀，皆因尚老板艺高人胆大，不愧为当代商战奇才啊！哎呀，我哋真係佩服到五体投地啊！哎呀，饮啊饮，嘻嘻哈哈，饮啊饮，嘻嘻哈哈，饮酒越多讲话就越快，同一种话多次讲要唔停，饮得多两眼睇嘢都零舍唔同嗰阵更加得意啦。天大嘅事先答应好商量，保证做得到，同唔停嘴讲，句句都话难得糊涂，糊涂啊更难得，难得在猫狗难分啊更快活啊。豪门夜宴假话之后， 便夜深沉，酒醉七分醒，所有人都对自己真话实说，断定药材老板上传咁样买地，唔使几耐受利息年七分以嚟吸干变破产，注定要身败名裂收场啊！有人话可怜，有人就话抵死。日子过得快，一个月转眼又到啦。就喺呢阵时，东方国、北方国有最新消息，两大国公布决定，三个月内互相销毁十万军队嘅武器装备。好多报纸纷纷评论，两大国都挖出最大卖国策，所以会越嚟越实现长久和平。从此双方得到好处系大大减少军费开支，大大减少国内上层各派别争权对抗嘅事。两国民众逐步开始有少量人数准许自由往来两国做生意买卖。冇打仗就大快人心啊，做生意嘅大小商家就闻风而动啦。所有土地、不动产、楼房立即涨价三倍以上啊。有一个人佢已经突然赚到大钱啊。不过呢阵时佢最唔快活，有重大心事。佢就药材商人上传老板，喺午夜怀思蓝天明，为咗和平，为国会内里大大减少纷争，而毁掉自己嘅一切。常胜将军、和平大功臣、大英雄，从此冇人识，已经一一做到立脚贺成做生意，养活一家大细。这个未见急流先有勇退的人，眼前又有极其苦恼的事情。苦恼皆因是当年的结拜兄弟退救北国，现在变成卖北国，有大功变成了有大罪。当年的结拜兄弟曾向天发誓，为两国灭战火不惜粉身碎骨，得到国王同情支持，可惜灭战火成功之日，不幸之时，国王去世，唉，急流勇退，勇退隐没于人世，变成黑黑有名商家尚存。咁唔通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咩？唉，急流勇退，错在事前未向结拜兄弟告知，系天大嘅错。陈宇文拜弟入监狱，日夜受苦，良心啊，知否？朝思暮想，对唔起拜弟啊！有日，忽然手下人报告：常老板，门外边有四位二十几岁嘅人求见。手下人连气讲咗三次先反应过嚟嘅常老板，急忙就话啦：咩话咩话？好好好好，知啦。快请他们去经理室啦！常老板到达经理室嗰阵，又见奇怪事啦。本来坐住唔相熟嘅嗰四个人，即时起晒身，快速下垂双手。更奇怪嘅系，眼前四个人八只脚突然一齐屈膝下跪。眼快嘅常老板已经认出眼前嘅一幕啊！哦，原来佢哋系三年前自己初嚟步到此地耕田嗰阵，呢四个人实行要明火抢劫、喐手开打嘅恶棍嚟，今日会揾上门又下跪，天下间怪事多啊！本来愁容满面、唔想讲说话嘅尚存，而家哈哈大笑啦！唉，四位好汉大哥，欢迎欢迎！四位大哥，你哋快啲请起。唔可以施咁大礼㗎，在下係个做生意嘅人，有事慢慢商量吓。两次恭请之下，四个面有惭愧色、人人都扁嘴有喊相嘅人十分听话，奇怪咁快速起立，行完礼又急急坐低。常老板就问啦：哦，今日係咩风？好日子嚟呀、啊，多年不见嘅朋友光临，各位别来无恙啊嘛！ 面有可怜相为首的大哥就讲先了， 我哋系嚟请罪噶。 常老板就话、 啊：我明，我明各位嘅意思。当年嘅事呢系误会，系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我哋打斗系打个平手，未分输赢噶。 系我哋惹事生非，系我哋打输咗，四个唔够一个打，系我哋有眼不识泰山。 哦，四位朋友，唔使讲咁多当年嘅过往啦，啊，一切经过去，我哋一切重新。 多谢常老板原谅我哋，我哋多谢常老板。 四个人就即时起立低头，拱手作礼。常老板又一次叫面客气，手下人阿贵呢阵时就一一送上贵客茶水。为尽快转入广话正题，常老板就笑笑口问啦：四位老兄，点知我常某人喺度做生意嘅？为首嘅大哥就客气咁笑笑话啦： 皆因常老板有威名，边个唔知啊？我哋今日实不相瞒啦，嚟到系认错先，同哀求投奔门下做一名永唔计工钱嘅走卒伙计，未知老板可唔可以收容我哋几个泼皮冇用之物？我哋四个人愿赴汤蹈火，永当死事追随左右，恳求恳求啊！ 讲完又下跪咯。上传就觉得好惊讶啦，心谂四个身壮力健恶棍，要决心改恶从善，大概家人生活走投无路啦。啊，天啊，事情又会咁啱巧？本人啱啱想实行组合武装人力，偷渡进入北国，寻找关押政治犯人监仓，要判死救出陈宇文败弟嘅。嗱，上传就心中暗喜而不露于形色。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四海之内皆兄弟，无需咁客气大礼，快啲快啲快啲请起坐低，我常某人自会答应同各位合作共事，相信天下之大，海阔天空，唔会容纳唔到我哋嘅。四个大汉就再三谢个常老板。为首大哥要介绍几个人嘅身份同姓名， 报告常老板，我哋四个人呢是同乡同姓的兄弟，在下叫钟明，他叫钟成，他叫钟永，他叫钟丁，家乡道的乡里呢都叫我们四兄弟是甲乙丙丁，皆因我们四个人齐心又合力，为了求上进，在有力在上无力在下的世界，为了想有脚踩人头的本钱，多年来我们到处寻访有武艺的大恶人，拜师习武艺，一心想练出好拳脚，因此就学会好多打斗套路。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在我们远近家乡一带，三两个人同我们甲乙丙丁随便一个人交手对打的话，好多人都不够我们打的，也就是说我们随时一个人打赢三个人。家乡远近一带所到之处，都因为有力在上，好多人都会拱手向我哋让路服输嘅，点知唉，我哋万万未估到上次同常老板交手打斗，打斗目的呢係光天化日要实行抢劫，嗰日我哋用四个人出手对打常老板係一个人，以为会百分之一百得米，点知恶斗之下啱啱到三十个回合啫，就慢慢彻底惨败了。好在常老板处处手下留情，只是使用拖和拉，不知道是哪种套路了。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原来常老板使出的是最八线软硬双合拳，其中最犀利的是软拉术，犀利在会令到我们自己随时一扑一碌，好彩受伤唔重，如果唔系，当然我哋四个啊，命仔冻过水咯。讲到呢处，大哥钟明两眼合埋，双手掌一摊，伸长条颈就变成最痛苦、断咗气、冇命嘅死尸样，做得咁逼真， 咁引到人人都咔咔声笑啦。为首大汉家名叫钟明嘅人就继续讲啦，嗰日嘅打斗我哋最清楚明白啦。啱先都讲过啦，常老板由开始到最尾都系防与守同闪避我哋嘅重拳脚，我哋扑低落地系常老板嘅顺势之时，只系用啲力。我哋两个人先后扑落地，受最轻嘅伤，呢两下就令到我哋惨败啦。不过常老板客气义气齐全，为咗保存我哋嘅面子，提出讲和，双方系打个平手，冇输赢之分，再送好多钱银俾我哋做医药费用。咁一个好人天下少有啊！呢几年嚟，我哋四个人谂嚟谂去，觉得常老板简直系神仙下凡嘅大好人，我哋口服心服之人，确有最大理由永远投靠追随常老板做手下，做马前小兵卒。面对大哥夹钟明嘅一段话，常老板听咗就哈哈大笑，不禁好奇咁问啦：你哋各位别后呢几年喺边处发财，做何种事业啊？二哥越忠诚就答咯：天下就越嚟越太平，官兵又恶又多，土匪日子唔好过，我哋转行专做偷越国境，帮贼佬其他土匪等人走私贩运严禁嘅货物。开始嗰阵运气几好嘅，捞得唔错，手上又有啲钱，跟住我哋又落重本做走私生意，可惜好梦不长啊！后尾越做越骤忌啦，经常连人带货俾两边嘅国防军巡逻哨兵截住，攞枪顶住甩唔到身，血本无归之后呢，仲要坐监半年。当刻嘅系我哋连续三次都失手，坐监嘅日子多过自由，我哋等于长期失业，无事可做咯，冇米落肚啊，经常饿饭，直至走投无路，谂到投靠常老板好处多多，我哋人人都会口服心服，又有机会学下本事。上前就少少讲啦，哈哈，各位唔使担忧食饭问题嘅，一句话就众人明白啦，等于常老板答应入伙啦，众口又一次齐叫多谢常老板收留。常老板又问啦：你哋偷越国境次数咁多，亦即系话北方国里外你哋都到过噶啦。三哥丙钟永就搭口讲啦：报告上老板，关于北方国好多风土人情同街巷，我哋都知噶。皆因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嘛。我哋有好多相熟嘅朋友喺北国嗰边居住，如果要佢哋出力做事，只要我哋甲乙丙丁是但一个开到声，佢哋都会尽力相助噶。甲乙丙三人几段话，上传越听越满意，心谂难得有马识途，好极啊！日后组织敢死队进入外国劫监狱，营救重政治犯，需要有好多特别嘅办法，其中熟路就少唔到嘅。有胆识，够胆量，仲有阅历经历都唔少得，呢种事情样样都属最重要，全面合格，临阵盘死嗰阵要有足够镇静。呢种事从头到尾非常危险，临危不乱太重要啦。到嗰个时刻，只要够能听从指挥，唔容易噶。大事发生嗰阵，心惊胆战，容易脚软又忙乱，系自然嘅事。要快速逃走嗰阵，力气唔够，甚至要拍档出力抬住逃命，咁就变成天大嘅笑话啦。常老板心谂耳听，三弟阿炳啱啱讲完，而家就轮到四弟阿丁要开口讲啦。报告常老板，北方国内嘅大小路我都最熟，唔管东西南北，关于我哋嘅亡命客行走做世界，往往都要讲马上，皆因马上算得系最快。但系小弟阿丁最知道乘搭边边嘅大棺材，能够远通四面八方所有大小公路， 唔使两只脚出力太多，又得到快速奔跑，好方便噶，远远快过跑马多多声，非大棺材莫属。常老板，如果有兴趣云游北国，或者到嗰边做生意探亲访友咧，就唔使骑马坐轿，一路由小弟阿丁做响道，坐上嗰种可以装好多人，名叫大棺材嘅硬厚木壳汽车，做任何事到何处去都算走得最快，包保万无一失。本人带路，永唔会走错。经过甲乙丙丁四个人轮流唔停短暂讲话，已经草草介绍清楚个人力所能及嘅本事啊！想得多讲话少嘅常老板就突然间笑笑问啦：你哋行走江湖多年，做正式大恶人去做世界捞钱财，手上自然要使用各类防身进攻大小武器噶。未知你哋使用过边种武器呢？嗱，正是又见世间出奇人，无故探监会上瘾，贼胆包天劫监狱，判死抢走大罪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